Thank you. 肩膀也压肿了。哎，公子，你瞧那儿有个凉亭，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吧。 耶，好。前面腰已朝廷，我们何不歇息歇息再走？ 是呢，咱们呢早就该歇会儿 转过千山就是了，请问公子贵姓？敢不也是到那里求学的吗？ 小生上一只银台，正是去那里求学的。 在下梁山伯，乃会一级人士，也是到金兰书院读书的。 如此邂逅，何其幸也！ 日后继承同窗，上望关照。 嘿，那好啊，咱们一路同行吧。 同行？感情你们有马，我们呢得腿着，怎么同行啊？ 我自牵马，又有何妨啊？ 怎敢有老仁兄陪我步行？ 仁兄啊！ 请。

运死，不要害怕，为何藏在青石板下？快呀快将来。 人事。 以小妹看来，那苍松虽好，只是有些美中不足。 哪些不足？ 水无心莲。 天落荒， 却是为祸， 只因他有奔腾沧海 是鸟落归岸头，春光点缀山河秋，春意阑珊暗淡热捆绑展翅高飘，天下阴影好四海奔走，八道无满安枪热 家中，念经的娘娘。 臣瑞报答不平，杀死土豪，闯下大祸，而如今进得庄去，恐怕连累你家爹娘，有些不便。 只因护法 愚兄决然不去了， 你我就此 分别了吧。啊！ Thank you.